都变形。

他相拥所有，幸福是有个温暖的伴在心酸，生死没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 消息。

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想 续下去，不需要理由。 当我唱着你怀里面的那样流啊流，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啊又、哦、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掉过，你的眼中只有我。 只有很微笑的糖果， 我轻轻地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，味道香浓的说，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 我轻轻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只有很微笑的淡薄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，分量虽然不多，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。

一枚表情，我很担心，甚至很好奇，讲不停，那就少说一句，我的安静不想打扰你，没解释非要个究竟，什么也行，什么也不行，问题是谁跟我一起，哦哦哦，保持距离，我的只需留点小息，装新的东西，保持距离，看得更仔细，我看过的戏 清风吹飘雪，渐厚鞋踏破路湿透，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，夜流曾独对冰消瘦，独无乱衣鬓，一

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。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、oh, 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小秘密，猜不破以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 枷锁，为什么？

的影子没有家，太阳红树摇动，流浪何时能停过，黑色忧郁红色的痛，逃不出你的眼眸，蓝色的心心中话语翻不出你的手掌心，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我的心，沉默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、哦、心有灵犀你的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装会了相信，哎呀呀

恋。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或只是表面，其

以前我真不像你，原来只有一半，而你帮我圆满了另一半。为你许愿中的花朵开得浪漫，为你坚持当的风雨有种温暖，你是我的守护神，有时候我是你的休息站。胸膛，我